大家好，我是小编 Jew， 欢迎来到 Jew Learning 就爱学习，陪你一起轻松学习。我整理出各种人文知识，让忙碌的你只要拨空15分钟，就可以轻易了解各种议题，希望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精彩的节目。在台湾的社会里头，有一个很特殊的产物，叫做妈宝。大部分的人一听到妈宝，主观的想法一定会认为是这孩子是个草莓族。但是今天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一个妈宝的故事。故事是一位50岁的妇人和一位20岁的儿子。妈妈是我的邻居，今天偶然遇到妈妈的时候呢，她就跟我抱怨最近需要常常跑法院，所以觉得很烦躁，因为她去法院控告自己的儿子，现在呢案子正在处理中，所以她和儿子就需要常常去法院走动见面，搞得她自己很心烦。那原因一查之后才发现，原来是妈妈规定儿子在自己吃完饭之后一定要洗碗，儿子不愿意，于是就发生了口角。加上有一天呢，他们在用餐的时候，为了食物的口味再起冲突。那当天两个冲突集中在一起，让儿子非常的生气，一怒之下跑去厨房里面拿出刀子，威胁妈妈。妈妈感到非常的紧张害怕，报警之后决定到法院去按铃申告儿子企图伤害，这个案子就这样产生了。当然我只能单方面的从母亲的嘴里去了解儿子的情况，在他母亲的口中，儿子是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上班迟到，工作不稳定，常常换工作等等。于是我就想要了解更细部的细节，那个告上法院的冲突来源到底是什么。告上法院的冲突这件事应该只是个导火线，妈妈认为儿子不听自己的话，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妈妈认为儿子都听朋友的话，所以呢，会在儿子的面前批评他的朋友，并且阻止儿子和朋友的往来。那这两个原因已经沉积已久。如果你的世界里所有人都听你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会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其实在很多家庭里面，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就是好像特别容易产出妈宝。那这个到底是儿子的问题还是妈妈的问题？他自己身为母亲呢，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大部分的时间心力都花在希望把家人之间的价值观，还有兴趣喜好、生活方式、想法等等都拉近。因为他觉得大家都是一家人，差异不要太大，如果差异很大，彼此不好相处，很容易造成冲突。我听妈妈讲的头头是道，于是我就问妈妈一句话：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的想法和观念都不一样，这个事情你认同吗？那这位母亲她就说：对啊，本来每个人想法和观念就不一样。然后我接着问：这样你有发现到自己的矛盾之处吗？然后邻居，也就是这位妈妈突然愣住，她跟我说：诶，对，我自己怎么没有注意到有这个问题还有矛盾。我说：是啊，你心里面知道人与人之间每一个人都有差异，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性格，但是你却一心一意的努力，为了所谓的家庭和谐，企图把家人的观念想法全部都拉在一起，你这样子做是不是有矛盾的地方？然后妈妈在安静了几分钟之后呢， 他接着呢就开始把问题转移到下一个地方。他说是因为儿子都听朋友的话，而儿子呢完全站在朋友的角度，不去思考他身为一个妈妈的难处，而且呢朋友会鼓励还有怂恿儿子跟家人作对，让家人呢跟这个儿子关系呢更加的紧张，冲突更多。那妈妈在儿子面前呢就会更加的批评这些朋友，甚至不允许儿子和某一些朋友往来。就当这个问题来的时候呢，我自己呢有几个想法。当我们站在任何一个角色或身份去批评别人的朋友，或者对他本身有任何的批评之前，我们是不是有去真的了解到底事实是什么？在这个真心为别人好的前提下，我们是不是能够也给对方一些选择的空间？或者说即使你的建议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那是不是也应该在提出建议之前先去了解一下实际的状况，用咨询或者询问的方式取代武断性的批评，用和缓的对话替代下指导期命令式的方式要求对方应该怎么做。简单来说，当我们要给别人任何的批评或建议时，我们是不是可以不要用句号来结尾，而用问号来结束？例如，你帮我洗碗，变成你方便帮我洗碗吗？你不可以跟这个朋友出去，变成你可不可以不要跟这个朋友出去？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当然你也可以有你的想法。用这种方式是不是会减少很多的冲突？那我就在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这几年社会风气慢慢就开放很多，那政治上也相对变得更民主，然而却有非常多的家庭呢，它的问题是来自于有很多很多的家庭还是采取非常专制式的一言堂式的方式去互动，还是用那种你知道我是你的谁，因为我是你的长辈，或者说因为我是你的晚辈，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对我，对不对？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嘛是妈宝的故事，所以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就可以注意到这个家庭里面是妈妈希望儿子当自己的妈宝，而儿子不愿意。这位妈妈没有去正视到孩子已经长大了这个事实，她还想把儿子都捧在手掌心里面。也就是说，儿子所有的言行举止都需要在她的规定和指导下才能去完成。如果有任何的反对或者不同意的意见，妈妈都会觉得自己不受到尊重。妈妈觉得说我立下规矩，儿子就要遵守，那他完全没有去注意到孩子的感受还有选择。所以父母亲在面临已经成年长大的孩子，心态上呢一定要有所调整，把孩子视为是具有独立判断独立思考的成年人，这样子就可以减少很多的冲突发生。那要去化解冲突呢，心态上要有所调整。好，那要怎么样去调整呢？其实有几个方法可以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是孩子是个成年人，所以你应该把孩子从孩子的角色呢，好，慢慢调整为他可能不只是你的孩子，他还是你的朋友，良师益友的方式去跟他互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沟通上呢，沟通的主轴不是听话。当父母觉得儿子不听自己的话的同时，也要打开自己的耳朵去听一听他怎么说。你们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只有谁听谁的话。打开你的耳朵去听一听， 这是沟通的主轴。第三个，把这些话听进去，去思考有一些话是不是真的有它的道理存在，而不是只是抱着说只要是跟自己意见相反的就是不尊重这样子很霸道的想法。第四个，仔细的再去看一看人与人之间其实真的都是不一样的，不能因为大家是同一个家庭就硬是要把价值观全部都兜在一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人，这个社会最小的单位应该是个人而不是家庭。那自己应该要怎么去做？如果你觉得说改变别人非常的困难，那或者是说自己教育自己的孩子让自己身心俱疲，认为孩子都不听自己的话，那你应该要回头去想一想，当你自己在改变你自己的习惯或者你自己的性格的时候是容易的吗？那如果是不容易，觉得改变自己都相当相当的困难，那么你为什么会在第一个时间点就想要去改变别人？那如果真的不得不去改变别人，那当然也要去意识到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情，甚至它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试想嘛，如果有一个人整天都处在要求自己要改变，那在身边唠唠叨叨的，那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很痛苦？会吗？所以在给予意见的时候，应该是要用互相商量、互相倾听、互相倾诉的方式，把绝对变成相对。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干涉其实是要负相对的责任的，我们可能没有去意识到说这个责任的重大，甚至有时候我们都承担不起。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妈妈阻止小孩的婚姻，那小孩也听从了而没有去结婚，那从此呢这个小孩就再也没有办法去跟任何其他人结婚了，那请问这位母亲她应该怎么样去对这件事情负责任呢？也或者说，父母亲强烈的介入，希望孩子嫁给哪一个对象或娶哪一个女孩，那如果是这样子过得相当的幸福，那我们当然觉得非常开心。但如果有任何的不幸或者离婚了，那请问这个父母亲应该要负怎么样的责任呢？他应该要怎么样去负责任呢？所以说，在我们介入别人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决定，甚至干预别人的选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先去想一想，我们会为此承担什么样的相对责任，而这个责任是不是我们能够承担得起的？这是在我们要去介入别人之前，都要好好先想清楚的。当然，父母亲绝对有教育孩子的责任，但是在孩子成年之后，应该是用给予建议式的方式，这种教育的方法，用商量的方式去对话，而不是权威式、威严式的一言堂，绝对的听从。这个是父母亲在不止心态上，而且呢，在言行举止上，也要随着孩子的年纪而去调整的。那今天就简单的和大家聊一聊妈宝的故事。妈宝原来也有可能是一个母亲不愿意离开儿子，因为依赖而造成冲突。还有一起提到一些怎么样解决冲突的实例还有方法，和大家分享。那谢谢大家。